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收听古典也流行，节目开始播出来的这首 Smile， 我觉得有很多的含义带给你，不知道收音机的你是否明白我的含义。首先，这是电影大师卓别林留下的他创作的音乐，选自摩登时代，一段短短的旋律。卓别林是会创作音乐也会拉小提琴的，他用音乐和欢笑感动着世界，而这段音乐出自他的电影《摩登时代》，这段微笑就显得更加珍贵。音乐中有那样的光影。 Senza più paura smile e domani ancora il sole sai splenderà per te. Dai luce a quel sorriso che si apre sul tuo viso, anche se sei triste e stanco, vedrai che ora puoi ritrovar l'incanto. Smai, ma che serve il pianto, la gioia vedrai, ritornerai se sorride. 播放刚才那首 Smile 的意义，也是因为刚才的这个版本是 UDIVA 的版本。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在美国当地时间12月19号，美声绅士 UDIVA 的主唱男中音卡洛斯马林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所医院中去世，享年53岁。他也是因为新冠疫情肺炎的并发症而感染，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因为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就用刚才的这首 Smile 来纪念他。时光是这样流逝，他们讲起成立的时候，他们回忆他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美声逝世的另外三位音乐家，17年来，我们四个人一起踏上了 UDIVA 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我们会想念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希望并祈祷他美丽的灵魂能够安息。 我很爱这支曲 Somewhere in Time， 轻易不敢拨它，为什么呢？就是怕把它轻易的打开就显得不珍贵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也许你视它为珍宝，别人却很轻易的觉得它们很普通。说回到音乐，时光倒流七十年也是钟柏瑞为电影创作的主题音乐，很多人都在说电影当中是多么有拉玛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对电影的很多影响。我倒觉得钟柏瑞来写的这段音乐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极其唯美，很符合20世纪的音乐审美。钟柏瑞开创的音乐时代其实也继承了前人，包括像飘啊等等这些电影的类型，与约翰威廉姆斯开创的另外一个音乐时代是不同的。钟柏瑞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爵士的，有这样抒情柔美到极致的。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我说了音乐中有很多的纪念，因为这两天不断的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当然也可能是时代的进程，不能说是完全不好，因为他们有其他的形式会出现。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也看到莫扎特巧克力工厂它的算是破产的消息传来，昨天呢我们也和今日音乐的主编鲁竹野先生来聊过这个消息，但是我说当疫情结束的时候可能它会以新的面貌会出现。而再说说这条消息，就是维也纳的 EMI 的音乐唱片店将在营业90年后，在本周五12月24号两天后关闭。这里曾经有过辉煌，也是维也纳唱片爱好者的著名据点。其实即使不是维也纳的唱片店，那包括很多地方的唱片店，还有中国的唱片店，现在有谁还会去看吗？唱片书店都以其他的形式在存在着，这是历史吧。也许唱片的应用商店会有一天走出我们的视线，但以其他的形式出现，并不是说我们就此就不再听音乐了，但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有其他的形式来出现。是数字的音乐时代一直在到来，也许数字音乐时代在今后也会被其他种形式而代替而改变。所以这里我不想过于让大家在年底的时候那么伤感，不如以激情的状态，以振奋的状态来正面它，来对付它，就像火战车一样吧。这个时代在往前走， 么这段音乐会让你觉得缓解了一点？当听到时光倒流七十年的时候，真的很感慨。在七十年前，这些我们不在数字时代的时候，人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当那些好像是录音的方式、收音的方式、放映的方式、声音的感觉也都不同，但是历史的车轮就这样滚滚向前，时代的脚步永不停歇。当年范吉利斯在创作《火战车》这段音乐的时候，电影音乐的时候，会想到也许有一天他也会不同的走过了历史的时代，我们都会离开，但是时间在一直向前走。所以在这里，今天电影时间，我接下来推荐你的是这段音乐，都没有什么 It's alright。 Say it's alright.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Have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right. Oh, it's alright. Now listen to the beat. Kinda pat your feet. You got soul. CD 出现的时候觉得黑胶会被淘汰，但现在高端玩家还在玩黑胶，但我觉得也不只是高端玩家吧，其实很多人又重新来听黑胶。我喜欢原来黑胶的那个声音，我喜欢那种摩擦的声音，甚至过去老唱片的那种时光的印记我也喜欢。永远曾经说了，也许音乐的实物载体都会被淘汰，但发烧友还是那些人。我觉得现在应该不叫这个词了，就说爱音乐的形式我觉得是多种多样的，不要在乎这个介质。听音乐他还说哈，还是那些人，技术会淘汰但不会消失，爱他的人还是会爱。还说数字媒体的版权能是永恒的吗？我很怀疑。我们虽然付费买断了数字音乐和数字游戏，但如果哪天经营的平台倒闭了， 我们个人库里的音乐游戏书籍还能有保证吗？我很怀疑。当然，我觉得其实是等下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被淘汰的时候，那时候会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介质会出现。现在大家使用数字媒体，就是你随时随地戴上耳机，只要你拥有手机或者其他的，甚至有人还喜欢用在过去的那种 iPod 这种其他的形式的音乐，你都可以感受到音乐。那过去呢，我们边走可以有什么 Walkman， 更早其实那是 Radio 收音机的时代。就是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但是如果爱音乐的心不会改变，相信音乐一定会在，音乐是会永远的。每个时代都会有爱音乐的人，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电影《Soul》当中的音乐《It's Alright》，这也是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讲的说的什么？就是说，不要一定要有多么宏大的目标，关键是你感受，感受生活中的那个火花，人生的火花，那就足够了。所以 ，It's alright， 就是你还在活着吗？你来感受这些，即使是疼的、痛的，感受着风吹，感受着天冷，感受着心情澎湃的时候，就是这种就很难得。也许你一直在每天的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就像今天我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有新的、有老套的音乐、老的电影，但是他们在，他们依然在。古典流行上半时段，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这里听到的是蝙蝠侠。 新的一年正午时分，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律动。 Now let's get to it， 敞开心扉，感受音乐的脉动，迈开脚步，探寻生活的潮流。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Let's do this。 2022年全新开启，听见都市的节奏。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这样一段旋律，好像从一开始，你看音乐的感觉，你可能陷在很多的事情的烦恼当中，但是当双簧管出现的时候，这一段就叫做贾布里尔的双簧管，你可以从这些现实烦恼中抽离出来。刚才上半时段说到哈，我看到有些朋友还在发信，一直也在议论，因为今天我说虽然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你要换一种不同的形式来看，我们在向前走，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都慢慢的消失了，有一些消失了又开始又存在，比方说刚才有的朋友提到了黑胶唱片，而我说的是永不消失的是音乐，也希望那些美好都永存下来。所以当你听到当它出现的时候，这旋律你不觉得它们应该永远都在。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赏金三部曲，相信你不会陌生。莫里康内的音乐也经常会在古典流行的节目里出现，只是这个版本当代摇滚乐队。我想说说好坏丑，当那些往事走过的时候留下的是什么，当那些该永远的一直在的时候又是什么。这是一部经典电影，主题很明确，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这部电影当中，时局动荡的江湖生物链里，导演设置出了三个性格迥异却为着20万美金横财上有着共同目标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与亦敌亦友有机关算尽的微妙关系。在电影当中，其实相互间都有着精彩又酣畅淋漓的对手戏，不乏诙谐幽默又意味深长的情节安排。好坏丑其实是他赏金三部曲的第三部终结版，也叫镖客三部曲的系列电影当中最出色的一部。导演是意大利电影西部片的大师塞尔乔·莱昂内，之前就反复和大家说过，莱昂内在国内外的影评人士的口中被冠以是意大利西部片的鼻祖，而在影史的地位也是非常的崇高。 所以黄金三镖客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好坏丑，就是这个三个人物被赋予的角色形象的定义。不过他们出场的次序呢是按照影片的反向的顺序来的，小人、恶人、好人。而影片的结局呢又将三个人的形象按照同样的方式诠释的效果，但是善最终能抑制恶，这是不变的人性法则。剧情首尾呼应，也给我们留下了回味与思考的空间。而说到音乐，莫里堪内的经典，是来自于爵士乐和各种音乐，也是很全才的当代音乐家赫比·坎考克的改编版本。而说到经典的电影音乐，刚才我说了会有几个代表的人物，刚才听过了约翰·威廉姆斯他的蝙蝠侠在上半时段最后，听过了 John Barry， 而刚才听过了莫里康内。在这里我们回到一首很大众的音乐，原来周白日写的可并不大众啊，与狼共舞。每天也是一个记录，世界上发生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说的这几件事情还有人的不在，我觉得一定都给我们的心头带来了很不安的感觉， 还有伤感。这时候，那些恒久的音乐就可以安慰我们。这段音乐大家太熟悉了，但是每每听起来，还是这样抚慰我们的灵魂。John Barry 创作的《与狼共舞》。当时西部片的音乐特色，因为它也算是西部片。在这部影片当中可以见到广阔荒凉而野性大气的西部景色，成百上千只疯狂奔跑的水牛，勇猛无畏的印第安战士。而这些音乐，一说到这些景色和音乐的融合，我也会想到 John Barry 为另外一部电影《走出非洲》，也同样有着广袤的大地、飞行在空中的那些爱，电影当中的情感。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在这些音乐当中，其实我们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感觉，音乐中也有回忆，希望回忆到曾经的美好。